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离殇》这本书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在演播室当中跟我们大家呢来直接的沟通。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是呢这本书《离殇》的策划编辑张尹墨。张尹墨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哈，杨怡芬。杨怡芬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尹墨老师好，李雷老师好。 好，因为呢杨怡芬呢身处在舟山群岛是吧？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这种微信连线的方式啊，和我们的作者来进行沟通跟交流哈，因为没有办法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来。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首先呢，我就想问一下作者杨怡芬老师哈，就是这本书叫《离殇》，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一听到这个名字，您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我想到了这个《离骚》和《国殇》。对，所以当时编辑跟我说，哎，我们要采访这样一本书哈，叫《离殇》啊。我说那这本书是分析楚辞的吗？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作者老师，就是这本书您之所以起名叫《离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离殇就字面的本意，它就是离别宴会上用的酒杯，殇是酒杯的意思，然后其实就引申开去就是离别。因为小说它叙述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离别，挺伤感的。但是没到那个国殇这么大的一个高度，但确实是小民之殇吧，很民间。 因为呢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哈，其实都是发生在舟山群岛的这样的故事，而且呢也是一个个这样的小人物的故事，也是一个群像是吧。那您在后记当中其实也提到，那这本书啊也酝酿了很久，而且呢您呢也查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啊，在整个动笔的过程当中也花了很长时间。那您能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啊，为什么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这本书这个像一颗种子一样落在我心里，是应该在20年之前。我当时是做跟人事档案有关的工作，那时候就是接触到那些从旧时代过来的老干部的档案，他们的档案跟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档案有些不一样。就是那档案里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也就黄黄的白白的，就颜色不一的纸张，还有嘛就是繁体字啊简体字那种并存的那种字迹，还有一个一个红手印。他都在叙说，就是说他们怎么从旧时代走到这个新时代。我就是像读一部部个人史吧，那是在正史，甚至是可以说是在公开发表的报章文章上是读不到这么具有历史细节历史温度的文字，它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这是一颗种子，然后我就很想去讲一个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开始关注49年前后的历史，49年前后的人。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是，因为这49年吧，对我们舟山群岛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代节点吧。那个时候正是百外寻师过长江，毛主席说这是一将胜勇追群寇，然后那些群寇呢就是退到了我们舟山群岛，那我们舟山群岛就迎来了很畸形的繁荣。 畸形的繁荣。 对，为什么说畸形？因为你看那么多人口，就是20万吧， 我们粗略估算说是20万，我从史料上看啊，一到我们这个小城要吃要穿，我们的这个生意就被激发了，所以就迎来了一段畸形的繁荣。我们当时那个小城它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镇，是一个镇的建制，很繁荣的街就是两三条，你骑自行车的话从东到西可以10分钟，从南到北10分钟，就这么一个小城。所以人口其实是不多的，但安居乐业当时啊。 那那时候那么多的人涌进来之后，您刚才用这个畸形的繁荣来形容是吧，那这么多的人会给这样一个小城镇啊，会给整个群岛的原住民的这样的生活当时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除了这种工商业的繁荣之外，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哈。 这个我在小说里面都 写到了 啊。第一就是说那么多人来了，然后要吃，然后粮食很紧张，米啊面啊都很贵，那么这肯定是挤压了原住民的，让原住民的生活就更艰难了。然后呢就是那么多人要住，那么连那个街上的那个店铺里的门板都被卸下来去搭床铺了，就是你家里如果有对外开的那种大门它也都卸走了。还有就说是最最苦痛的历史的记忆是什么，就是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的壮丁，就是带走了一部分青壮年，通作他们的那军队。据说是这样，就是说当时都是虚报那种军队的人员编制，虚领军饷，然后到那台湾之后就要点名，那么你不是明摆着你就全部要露馅了吗？ 对对 对， 因为这叫吃空额嘛。 而且这个是很普遍的，但是你到嘛台湾一上码头你要被清点的话，那你就只能是拉这边的人过去了。然后就很多小孩13、14岁的，只要你看着就像个样子了都带走。撤走那天真的是一片哭嚎，然后青壮年就拼命的逃，又逃到那个河沟里草丛里又被抓到的，就是很凄惨。这个是最最大的历史伤痛，对我们舟山原住民来说。 然后这些，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您查阅了就看了很多人的这样的档案哈记录哈，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您也提到您实际上是在一个霜降的这样一个节气的时间节点就想去动笔写它，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您就想要动笔了呢？ 霜降应该是16年的霜降吧，因为是这样子，写作的各种漫长的准备工作会让你觉得真的简直就是还能再完善一些，还能再完美一些，就各种拖延的借口，这个是有拖延症的人都有共同体会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得逼自己，然后呢我喜欢选一个我们中国的那种那么美丽的名字的节气，霜降多美啊，秋天，然后秋天又是一个酷暑之后迎来的霜降，真是非常的让人身心振奋那种。然后我喜欢某种仪式感，就是说你很郑重的进入这个小说，就跟订婚啊结婚啊那种仪式感一样，就好像你跟这部小说签下一个契约，我进入你的空间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完成吧。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本书当中您跟大家所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1949年的时候的那个故事哈。那么那一段历史实际上我们大家没有经历过，那么您又是从哪里去找到相关的史料，相关的情况，您怎么去收集的相关的素材呢？ 就说这个也是驱使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小动力，因为我跟年轻人沟通，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新中国，因为它正在新旧交替的那个时候，就蛮多都是忽略掉的，就相当于光明来临之前的黑暗。然后呢，我当时有两个选择，就说史料收集之后，我可以正面强攻这些战争，我又觉得作为小说来说，它是历史的阴影下的，是时代的皱褶里面，那才是小说的领地，所以我就 选择了，就说这些大的历史之下，四九年前后的历史，包括世界格局、国内历史，还有种种地理啊、社会啊一些因素。但是我其实更重视的是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在乎是这些阴影和皱褶里面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努力想复原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那个时候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一些物质的东西，妄图用文字去复原。然后呢，我再让我的人物吧，从那个其实是整整一年，从四九年的春天到五零年的春天，就怎么走一趟。其实也是想和年轻人一起分享，就是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段黑暗吧，一段摸黑前行中的一段记忆。对， 那您这些资料啊是在哪里收集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收集起来的？ 对对，这个真的是要就感谢互联网，我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很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你可以追踪一条线，找到一本书，然后一本书又会召唤另一本书，甚至它会召唤一大群书。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隐秘战线，隐秘战线的书就是好几本，然后我就得以知道那个时候的一些背景，大的背景人事，然后你说几大战役，几几年发生什么，几几年发生什么，你只要在百度里搜那几年发生的大事件，全部都会给你清清楚楚列出来。甚至我可以，我当时还因为涉及的东西比较多，我就要就是几几年，四九年的那时候有什么科学发明，当时的飞机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可以一个疑问，如果你疑问足够细的话，那个搜索引擎会给你很多惊喜。所以是两个渠道，一个是搜索引擎，还有就是纸质的书。只要你有心，其实世界就在你的眼前，这个很有乐趣。所以很多人进了史料这个坑爬不出来了，太有乐趣了。 那这本书里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吗？ 我觉得没有，他是某个具体的人，没有。但是他有原型吗？有，就是那些档案里的给我一些触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档案有很重要的一环叫做自传，他要陈述这一路是怎么走到新中国的，写得非常之详细。那么就说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我的原型，他们能书写就他们都是读过书的。那么当时学校里怎么一个教学氛围，又怎么对他们进行这种政治教育，就是从档案里来的。因为这个蛮难从以上我上面说的两个渠道去找到，所以他们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原型吧。但是你说是具体的哪一个，那没法指认，因为小说它就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所以我这几年我蛮想做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我的时空背景是真实的，然后我的人物是虚构的，这样就会有某种虚和实，虚虚实实，我觉得这样好像会有某种张力在。 这里想问一下张雨墨老师哈，您在旁边听了这么长时间啊，我跟作者的沟通哈，那这本书您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就是您看到的时候是已经完全已经写成了呢，还是说其实只是仅仅写了一部分？ 是这样的，就是一封的作品到我这儿还挺曲折的一个过程。对，最开始的时候追溯一下哈，往前追溯一下，就是首先呢是一封这个作者是十月杂志的主编陈同杰老师推荐给我的。他说有一个舟山的一个女作家，为了上那个鲁迅文学院而放弃了自己在本单位的一个升迁的机会。我一下子就有兴趣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故事，对，这样可能他写的东西会稍微有趣一点。然后呢，我就给一峰打了电话，他其实最开始给我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说。 因为离殇是这个我们的作者哈，杨一峰老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是 吧，之前都是中短篇。 对对对，至少他到我这儿来的，对，全都是中短篇。 中短篇， 然后我告诉他说你的这个中短篇可能十月文艺出版的难度有点大。我问我说你有没有写长篇，他说他还倒真是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我说那你就把这个长篇小说写完之后发来给我看一下，但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长篇小说，是离殇的一个草稿。 哦，草稿。 对，因为那个小说 坦率的说哈，就是以我现在在回溯当时的那个看到第一次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其实我是打算退稿的。然后呢，但是我又不愿意就这么轻易的退，然后我就还去找了那个《十月》杂志的宗永平编辑，我说你也同时帮我看一下这个小说，作为我对于这个小说理解的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家写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小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还有就是我们两个刚才提到的那个静静，对，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90后的编辑，等于是我静静还有宗永平，我们三个人同时在看这个长篇小说。 哦， 对，当然我们的这个反馈哈，当时十月杂志也是，他们也认为不能发表，就他们给出来首先第一条意见是不能发表。静静和我有一点我们两个达成共识，就是这个作家写作的这个作品本身是还是不错的，对，他的文学性、语言这个人物塑造等等，但是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先跟静静沟通，再跟宗永平沟通，我们三个再沟通，然后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然后呢，按照我们常规的做法呢，那我就退稿了，因为我们不能出版，不代表别的地方不能出版。你知道文学的这个要求它是很复杂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太好，就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编辑的责任，因为明明这个意见都出来了，因为看稿的时候我也做了笔记嘛。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个都认为这个长篇小说是有修改的余地的，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么清晰和详细的修改意见。我当时跟一峰说，我说我现在反馈给你修改意见，这个意见就谈了好几个小时。如果你愿意改的话，那么你改回来我可以再看，但是我不能保证你改回来我就可以用，但是我至少知道，如果你照我的这个意见去改的话，那么这个小说的质量是非同寻常的。所以一峰是罕见的好作家，他二话没说就同意改，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改。因为一峰第一次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这个结构。那么一峰其实在这个小说的结构上他是有很大的缺陷的。还有一个呢，他其实是写了一个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表现手法还有很多的综合起来的因素，他在第一稿的时候他非常严重的淡化了这个战争背景，这种弱化其实是对他的这个小说不利的。我现在是举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直接影响到他这个小说的本身的一些问题哈，但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对人物上的、人物关系上的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就提出了这样的修改意见。 是是是，然后一峰就带回去改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里就问一下我们的作者杨一芬，当您看到我们张以墨老师还有另外两位编辑哈，您看到了这么多修改意见，您是不是当时内心就会觉得，哎呀，完了，十月文艺出不了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我是非常非常感激。当时尹墨老师给我打电话，他其实是犹豫着要不要跟我提那些意见。因为他觉得退了那就不要多说，因为都是不好的。也缺点嘛，对吧？他有点犹豫，我就说哇，这都是我的宝藏啊，我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大家都那么忙，为我这个小说读了好几遍，还开了两三次会，那么好几个人凑在一起，然后互相交流，然后沟通，然后最后再是通过尹墨老师再跟我来其实是个退稿电话，他们就尹墨老师非常体贴，对，非常体贴，我当时很感动，然后我说尹墨老师，你就把那些意见吧，就告诉我，我就全部摘录下来。他就一边说一边摘，因为其实心情很激动嘛，你知道，一边是感动，一边是失望，五味杂陈的，就是记得跟天书一样，那个纸，就记得跟对，但是我真的是记下来了，然后记下来，我当时想。哎，我能改的，在修改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想我是天才性的作家，所以我对修改是不抵触的。我觉得，而且你看，像尹墨老师、还有东杰老师、还有静静啊，还有宗永平老师，他们都是经手很多长篇小说的。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七七八八把它勉强写成的。如果我这些意见我不听的话，我觉得那损失太大了，因为我确实这个结构 仔细看起来是有问题，就是某个地方就塌断了，其实就是一口气撑不住，然后有些地方嘛又泛滥了啊，就是你控制不了节奏。然后呢有些就说刚我说了对阴影和皱褶感兴趣，那我把阴影和皱褶放太大了就伤害了本体。就是其实很难掌握，对。然后就是那些修改意见就给了我一个加减乘除的一个，等于说有人考试给了你一张提示，你不好好拿来做，这谁不做谁吃亏嘛。然后我赶紧做好了，然后高高兴兴去交稿，看看英文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作业怎么样，就是这种心情。 改了多长时间？ 八个月、 那有大半年吧。 八个月。 八个月。 八个月。 那这个改的真够细致的。 对。 是吧， 他很下功夫去改。因为他那个改过的那一稿过来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可以了。我 是吧， 现在可以。 那就是改过之后是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是吗？ 质的飞跃。 能给我们简单举一点例子吗？比如说哈，就您还有印象的，那么原来是哪一个细节，原来是什么地方，后来改成什么地方，你还有印象的？ 第一改的当然是结构，是大问题。第一章我是搭建舞台，然后同时交代各种人物。我第一句的话其实信息量已经很大了，我书在旁边我可以念一下吗？潘奇珍得把他的同学李丽云请回家来常住。 对， 就是家里给的任务。说的更确切一点，就是他父母眼下应对军队征用民房的对策之一。然后我第二段马上就说，1949年的清明节，潘家过得意外冷清，潘奇珍失望得很。你看我一下子就给了蛮多信息出来，这个修改的开头是非常辛苦得来的。 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是哪一句拿去做开头呢？对，然后就在这个大的下，然后我把这个前面的舞台，等于说我把舞台时代的背景然后都搭好了，搭好了之后人物陆续登场，然后我到了第四章之后他就获得了加速度。我的读者，我跟他们反馈，因为我是第一个长篇，我很在乎就是我身边的读者，我说你们读是怎么样读的，他说我读到第四章就获得了加速度，我就有没有获得加速度，飞快就能读完，就是属于你能读完我前三章，我就可以确信你会把我整本书都读完。那么就说我口气没有断掉，这个可以说是结构。第二个就是说战争的本体，我让它像灰尘一样的落到日常生活里，就是战争无处不在，头上飞机，再说日常生活米面贵，然后街上走的那些士兵，就是士兵的穿着，还有吃的地方那个怎么付账啊，一定要用这个硬通货付账，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战争在无处不在。就是这是我着力做的，就是强化这个战争。然后那我的阴影其实更阴影了，皱褶其实更深了。这个就说我两个比较好的地方。 问一下张 颖 墨 老 师， 我总结的怎么样？ 非常非常棒。对， 那您看到这个修改稿之后就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了是吗？ 对对对，其实他那个修改稿过来以后呢，我正好那稿件到了之后打印出来以后，我正好要去杭州出差，那个稿件我是带在火车上看完的。 就随身带着就看了。 对，对，然后我一边看一边点头。我觉得太好了。我其实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和一峰的两个人的心血都没有白费，因为八个月再加上看改讨论四个一年吧，好多的人看到一峰的这个小说的时候都还以为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出版过程，其实不是的。就一峰交稿到他这个书真正能出版中间就有12个月的时间，在就是发生了我刚才说我们俩刚才讨论的这些事情。对，一点都不容易。 那在改稿的这八个月里面，您作为编辑有没有去催他，你怎么八个月都没有改好啊，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没有， 你改的怎么样啊？ 没有没有 没有， 坦率的说 啊， 我真正的想法是 不抱希望。 对，不抱希望。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最畏惧的是他改回来的稿子我还用不了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就太对不起我的作者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不让你去改还好，我让你下这么大的功夫去改，花这么长的时间，那你回来的这个稿子我还用不了，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儿，而且这种事情也还会发生的。 但还好这回改。 李雷老师，我插个话。我 我当时非常体贴，给莫老师啊，我这个稿子啊，你看一下，只是交个作业，我给别的出版社去啊，你不要有压力。嗯，是吧，尹墨老师？ 对对对，他非常那个委婉的来试探了 一下。我害怕，我其实我也害怕，我害怕你再跟我说这个也不行，我也害怕， 是吧？但后来说，这个还可以，但您心里就踏实了。 我没有，他夸奖我的 修改能力， 这个还可以。 嗯， 对，他说你修改能力真好，哇，我高兴的跟。幼儿园小朋友得了小红花一样高兴。 对，我记得我当时看完那个小说以后，到杭州以后，我就跟静静说，就是我的那个责任编辑嘛，我跟他说，我说静静，你现在开始立刻看一下这个离殇，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尽快的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书我们可以签约了。 哦， 对， 他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他看完之后他也觉得非常好呀。其实静静本身对一分的这个认可度就要更高一点。对，因为他对于那个一峰的那种日常描述，他是比较认可的。到了我准备签约，然后我那到这个时间，总编辑就应该看了嘛。对，就是你也认识的韩静平老师。 对，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韩老师看完之后赞不绝口。 哦， 对，然后我跟静静说，好了，我们这件事情大功告成， 没问题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开始就叫离殇吗？ 不是的，最开始这个小说，一峰，你是不是一开始叫世间音？ 对，是的，是我们韩老师赐名的。 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是韩金平老师起的。 哦， 对，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个一峰改回来的这个长篇小说，十月文艺，也就十月杂志也认为可以了。 哦，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安排在我们这本书出版之前先在杂志上发表。 哦， 但是呢，东杰老师就是十月杂志的主编呢，还坚持用回原来的名字世间音。 世间音是吗？ 对对对， 就是人世间的声音，是这么理解？ 对对对， 是吧？ 对对，理解 的 非常精确。 是的 是 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您刚开始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个世间音吧，您看它是一个群体小说，我设想到很多人物，而且我旁边我写小人物，我也尽量想把那些小人物给写活了。 嗯， 那么就是小小的一个人世间，然后人世间的各种声音的世间音。 哦，是这样哈。 对，还有一层意思呢，因为我们舟山是观音圣地，是观音道场 啊。对， 普陀山佛经里有一个世间音这样的提法。 嗯， 梵音、海潮音、圣地、世间音，就是那种啊。然后我就我看到这个就拿来当了题目。不是非常用心的，也就取了。我取题目非常的不在行，我下回出长篇的话，我还要请韩静群老师再帮我看看。现在大家都说这离殇真好。 对，这个离殇这个名字真是啊，韩静群老师起了这个名字之后，给人的感觉明显意味就不太一样， 高端 了。 其实我作为一个编辑吧，我实际上是试图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当他公开面对读者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两个名字。所以那个一峰就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有人以为我写了两个长篇小说。我说我知道呀，但实际上就是不应该让他出现两个名字的。但是我先去找了东杰老师沟通，然后东杰老师认为这个小说叫世间音这个名字比较好。然后我又这回来试图说服韩老师，让他要么就是是不是也接受十月杂志坚持的这个世间音也是作者原始的这个名字。不，韩老师认为对这个小说的理解应该是用离殇这个名字比较好。所以我折腾的我够呛，最后还是以两个名字出现了。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跟双方的这个领导沟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发现哈，我认为就是真的是没有文学作品这样的一个东西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或者是说生命感受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他们为什么会坚持一个各自的题目呢？还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文学作品有各自的理解？ 于是呢，《离殇》这本书就这样的面世了。 对， 对吧？ 对 啊， 终于。 那目前为止哈，不管是从作者还是从编辑这边收到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我是觉得这个反馈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的出乎意料的好的。对，然后他也持续的进入一些文学榜。 哦， 对，然后还有一些评论家的非常高度的认可。包括我们在豆瓣上面，对，那么豆瓣的一些普通读者对于这个小说的理解，那么其实有些地方可能还让一峰都非常的感慨， 对，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些普通的对手读者会对他的这个作品有这么深的理解。 我想问一下作者杨一芬老师哈，就是这部小说您描写了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用您的话来说，历史的褶皱里面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群体的形象。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历史的细节当中，您描写了这样的一些故事，从您作者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女性的双重独立，就是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这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得面对的问题。因为你看从那个人类经典啊，就是圣经还有各种佛经，对我们女性的要求它只有两个字，其实就是服从。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就说是民国之后吧，就民国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那个张恨水的小说。他的小说虽然是被归到那个鸳鸯蝴蝶派，但是他其中他非常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当时女学生的日常生活。一个女学生啊，比如在他的小说《村民外传》里面，那女学生她女大学生，她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她的职业是有限的。那么没有职业你就没法再得到经济上的独立，那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其实你谈自由和精神独立都很难。你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如果你这个自由不是独立的，不是你自己的自己创造的财富，你这个自由也是被局限在某一个，就是在时代的局限里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对四个女性，就当时我推荐给出版社说可不可以叫四书记啊，就是女字旁那个加个猪。对，就其实是写四个女人她们的情感和那个故事啊。这个是故事的四条金线吧。但是我没想到写的是女性的书，我以为我的读者都只会是一些女性，但很多男性读者都很喜欢，我也觉得这出乎我意料。 问一下张银墨老师哈，那么您一直说这部小说好，那么您觉得您从编辑角度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我一直有一个非常私人的评判标准哈，就是我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它应该有一个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么离殇这个小说我个人觉得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作者用一种非常细腻的笔触，他描写了一个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面，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一些女人，其实就是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生活的问题。对，而且我读了他这个小说以后，我就在想，可能支撑一个人生活的一定是现实生活里的那些琐碎的事情，我们对这些琐碎的事情有兴趣，可能我们就能够活得兴致盎然。哪怕是 对，小说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达， 哪怕他天上正在那个投那个手榴弹要轰炸呀什么的，那个地面上的女性照样在做旗袍，吃好吃的点心，你就会觉得这个生活是有希望的。这个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当然他提到的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体现了一个女人无论怎么样坚持去受教育，然后呢坚持自己赚钱，然后坚持对情感保持一个理智和克制的态度。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我认为这个小说比较好的地方。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离殇》这部小说创作的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